拯救故事，是讲到我们所信的福音。福音是改变我们，福音是指向我们去跟从耶稣，去仿效耶稣基督。而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就是在耶利米书29章第一节，一节的经文，所以就不用读经了，不是不用读，我读给你听。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个是和本所翻译的。二十九章第十一节是一节很熟悉的经文，其实弟兄姊妹都很识念的。我很记得第一次听人在崇拜讲二十九，即是提二十九章十一节呢，就是Audrey姊妹，他用这段经文来开始带一个崇拜。他说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我记得他用这个诗歌，用这首经文去带我们那个英文的崇拜。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用这段经文去安慰一些受苦的弟兄姊妹。当人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就说不紧要的，神给我们的平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赐灾祸的意念，所以有盼望的，所以呢苦一阵都 OK 的。但是不是这段经文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这样用法呢？其实二十九章十一节出现的地方呢，就在二十六至二十九章。这几章的经文呢，研究圣经人说呢，是真和假先知斗法的经文，或者是讲到真的预言和假的预言在这里互相怎样去切磋的一段的经文。那这段经文和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年的主题神宏大的拯救故事有什么关系呢？和福音又怎样连上关系呢？这段的经文和我们的主题怎样可以连在一起看？所以呢就是我今天同埋下一堂要讲的。不过未讲以前呢，我重新将二十九章第十一节呢翻译。我们再读一次好吗？我一起读。因为我知道这些计划就是我对你们所计划的。又说以先知的口吻宣告是平安的计划，没有灾祸，要赐给你们有将来同埋盼望。这个是希伯来文直译的。在我们祈祷之前，有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这段经文是叫做是保罗去到父的面前屈膝求神将丰盛的荣耀赐给我们。我们愿意都一起用这段经文去祷告，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你对我们一班的罪人是毫无保留，因为你将你独生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圣经说岂不是将万物都一同的赐给我们。既然你是一位丰盛万有的主，在你里面满有真理，让我们今天这班的人学校怎样去跟从你，怎样在真理里面生活。主啊，让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重新去思想，究竟我们活在真理里面，还是活在谎话里面。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字。二十九章十一节出现在的地方是二十六至二十九章，我们刚才提过，也都是讲到真先知和假先知在这里讲真预言和假预言一段的经文。在我们未讲这一节之前呢，前面的三章其实我们需要去思想的，所以今天呢其实是看二十七和二十八章，下一堂呢我们才看二十九章。耶利米书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呢，原来是最长的一本先知书来的。我们很多时候以为以赛亚书是最长，但其实不是，耶利米书是最长的一本书，它一共有21,000,1835个字。以西结书是第二本最长的，18,730个字。以赛亚书是16,932字。而十二个小先知呢，亦都是加勒团契开始要查的呢， 是一共有14355。那这个但以利书在哪里呢？但以利书不在希伯来文的先知书里面，是在另一本，是另一个部分。所以呢，这里我只是告诉你们，在先知书里面呢，最长的那本书是耶利米书。所以其实要讲一节呢，其实要讲完整本耶利米书的，那不可能呢两堂去讲完耶利米书，我要抽出来讲。耶利米记载了在犹大国，即是南国未亡之前呢，先知耶利米出来侍奉耶和华，他叫犹大人呢悔改，因为神的审判呢要来到了。神为什么要审判犹大人呢？或者我们以后叫犹太人呢？这个是按住列王记上下的记载，自从所罗门开始呢，以色列人犹大人呢都不住的犯罪，就是他们不单单去敬拜耶和华，他们也扮敬拜当时在迦南地的偶像，很多假神。而神呢屡次用先知来叫他们悔改归回真神，但是他们不听。所以呢，按住摩西五经的预言呢，就是生命记那里讲呢，神会用列国来去刑罚他们，叫他们的国破家亡，先向以色列人以色列国讲。就是呢这个列王记第十七章告诉我们知道呢，当时呢亚述王呢来到这个以色列国，即是北国呢，而上因为北国不肯听耶和华的话，不肯悔改的话呢，所以亚述呢就灭了这个以色列国，即是北国。然后跟着呢列王记下二十五章呢，神就用巴比伦呢叫犹大国，即是南国呢灭亡。而当时耶利米在犹大国未亡之前呢，就是出来做先知，向犹大人呢发出警告，神预言是会应验的，巴比伦国呢是会来到的，会将犹大国灭绝。但是同时呢，耶利米都提出，只要他们肯归回上帝，他们会从秘掳的地方返回来，所以其实耶利米的预言呢是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神的审判，即是如果他们不肯悔改归回耶和华的，神会审判他们，藉着巴比伦去灭这个犹大国。但是同时耶利米的预言呢是一个恩典的预言，因为他说呢，只要你们肯悔改呢，就算你们被掳到一个地方呢，巴比伦的地方呢，都有机会回来的，被掳归回，两方面。但是犹太人从来都不肯听从耶和华先知的吩咐，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犹太人的情况呢，我们觉得是很惨，是很摇头的。所以其实到今天呢，你看到中东的情况呢，你都可以说呢，是神不是没有恩典给过以色列国。当然不好的消息没人想听，亦都不愿意听的，但是连好的消息以色列人犹太人都不愿意听的，都不想听的。其实有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是吗？我们的坏消息呢，我们都不想听，是吗？讲食啊，即是讲食呢，大家都会精神一点。现在物价那么贵，是吗？以前呢西生菜呢 head lettuce 不用一元买到，是吗？以前啊，现在讲好。最近呢我要去 Walmart 呢，因为要急用，所以就去 Walmart， 一个2.9买个西生菜。我想告诉你，西生菜根本就不值钱，根本就不是菜，所以你吃西生菜根本就没有吃菜。不好的消息，物价飞涨。还有呢，以前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呢，电油啊汽油呢是不用一元一加仑的，不用一元一加仑，所以你未出世的时候99才一加仑。现在你出去隔离那个看看，那边3.多元，是不是？ 我們覺得很便宜了，是不是三個多，因為試過四個多人錢，是不是、不好的消息、物價飛漲。我住的地方是 Waukegan， Waukegan City 呢就好像芝加哥 City 的，每一架車呢都要買個 sticker、可能有些區不需要，有些 City 即是可能 Liberty 會不用買 sticker， 是不是 Vernon Hills 是不是、Waukegan 就要買 sticker 的，每架車一架，以前呢就是20元，最近這兩年呢 double 40元一架，40元一個 sticker。 那如果你住在芝加哥呢更加貴，所以很感恩的，不是住在芝加哥，是住在 Waukegan， 不過 Waukegan 都很貴。不好的消息就是什麼呢？常常起價，沒人喜歡聽加價消息的，是不是？但是當時的猶太人都是這樣，不好的消息不想聽，是不是？但是連減價的消息都不想聽。即是如果我現在反過來告訴你，現在呢 Waukegan 的 sticker 是20元一張，不是40元，又或者汽油呢不是三個多人錢，是99仙，又或者 head letters 那些西生菜呢現在是99仙，我們都不想聽減價的消息，我們都不想聽。猶太人那時候就是這樣，這班的猶太人耶利米告訴他們，你們悔改，你們悔改呢上帝會保存你們的城，你們的生命，但他們不上耶利米都跟他說，就算你們不聽上帝刑罰你們，你們會被掳去巴比倫，巴比倫的時候上帝會將他們帶回來，他們都不想聽。好的消息不想聽，壞的消息我們都不想聽。你說牧師 我是 很想聽好消息的、如果你告訴我今天、H Mark Head Letters 是69仙一個呢，我一會完了崇拜就去買了，我很想聽好的消息。我們的好消息是什麼呢？弟兄姊妹，是我們的福音。福音是什麼？福音就是 good news， 好的消息。我們以為弟兄姊妹，我們以為我們聽過這個福音，信了這個福音，我们可以不需要再听，或者不需要再理。但是这个是好消息，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拿回出来听的，因为这个是 good news。 但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就是我信了耶稣了，我已经有这个福音，我需要做还需要听这个福音？我不需要。有一本书呢，我觉得我希望你们可以去买的，很薄的、但是不便宜的， Gospel Prime。 在本书里面呢，其实他要提醒我们一件事，他说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呢以为我们得了福音之后呢，我们就不用动自己传福音，但是其实这个是很错。我们以为我们有了福音之后，我们将它摆在一边，我们摆在一边之后呢，我们会去追求一些更加 greater and better thing， 去追求一些做一些更加伟大的事情。我们不记得了最伟大的事情不是你做出来的那些事，最伟大的事情是一个福音，是你摆低了福音。那最伟大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身流血死在十架上，三天之后复活升天，而且再来，这个是我们所信的福音，是我们常常要知道，是我们常常要纪念。他说我们要拥抱这个福音，每一天我们要拥抱这个福音，好像我们每一天在收紧礼物。我很喜欢听好的消息，但是你今天打开news 很多时候都不是好的消息，是不是？你不用打开 news 去听好消息，打开圣经，每一天去打开圣经的时候重新去接收，接收不是接受，接收这个好的福音，好的消息就是这本书要讲的，就是他要提醒我们。亲爱的姊妹，我们 今年是要为什么要讲 The Story 福音，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将我们的信仰摆低，我们会追求用我们自己的方法，用人的方法去追求一些更加伟大的事情，我们记得了，我们要回来最伟大的事情是上帝已经帮我们做了，我们要重新常常被这个福音提醒，我们是一班罪人，我们是活在罪恶里面，我们只能够有一个拯救，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个，所以我们要提回这个福音。耶利米书的预言呢，有好的有不好的，就是神的审判，有好的就是他们会被掳归回，然后犹大人都没有听，也都不愿意听，一方面是他们的心出了问题，圣经其实讲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出问题的时候，神的话语我们未必会听，另一方面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有另一个声音讲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或者是讲一些假事，他们当是真的，就是假先知所讲的事，就在26-29章里面，这些假先知的说话蒙骗了这些以色列人。所以现在我们看26章，26章第一节呢，犹大王呢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话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这里就开始告诉我们知道耶利米在26章讲什么信息。我很简单跟你讲，第一个信息他说，因为犹大人拜偶像的缘故，不专心向耶和华，神要审判他们的，这个在第26章的第三节，他要施行灾祸降与他们，这个是信息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神会给他们机会可以呢 现在呢就悔改的，这个在第二节一路开始到第三节，又说你要跟以色列人说，如果他们肯听从，第三节，各人回转离开恶道呢，使我后悔，我就不将这个恶呢，这个灾呢加于他们，这个是第二部分的信息。第三个信息呢，但是呢他们是会执迷不悟的，第四和第五节和第六节，就是讲到他们屡次耶和华不是差耶利米，之前已经很多的先知跟他们讲，他们不听从。然后呢第四个信息呢，第四部分呢，就是皇帝听到，人民都听到了，领袖都听到了，但是他们不想听耶利米所讲，而且要处死耶利米。所以呢第八节呢，就是这班人呢就要起来捉住耶利米，他说你必要死啊！即是犹太人有个历史呢，就是喜欢杀先知，所以呢有时候即是你看看先知为什么这么不愿意去做先知呢，因为他们知道犹太人呢轻杀先知，他喜欢杀先知。刚才刚才Ethan 可能都没有说，就是其实他讲到呢，那里的信徒呢，是即是在那个家回教的地方，是他没有详细讲，就是 是受逼迫，是会死人的，你要信耶稣在回教的国家。我们大家都知道这里一样，耶利米讲真的讲完，他们不就听，要处死他。然后呢也很感恩的，就是有人呢帮耶利米出面，所以第16和24节呢又讲到呢，有些人帮耶利米，所以耶利米呢被不至被交于百姓的手中被致死。耶利米是耶和华所差来的先知，是真的。这一章呢就引进了下面的两章，即是27和28章。我们先看27和28章呢，他的罪言呢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27章第一节，他是犹大王约西亚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呢，28章第一节呢，他是当时犹大王约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呢，其实这里的约雅敬呢的别名呢就是西底家， 咁所以其實27和28章咧，都係講緊西底家。西底家咧就係以色列啊猶大國最後一個嘅皇帝。呢兩章點樣相關咧？由26和27章、27、28點樣相關咧？呢兩章嘅經文咧，我哋一起睇嘅，因為一開始嘅時候咧，耶和華咧就吩咐耶利米做一件事，做咩事咧？佢叫做個鈎。放在頸上，这个是第27章第二节告诉他知道，放在自己的頸上。然后呢，这个叫做 sign act， 就是他要做这件事放在自己的额里面，就要讲一个讯息了。第27章第三节他说，你要送到其他的国家里面，以东、摩押、亚门、推罗、西顿，然后告诉他知道，上帝是掌管列国的上帝。 OK， 去到第六节的时候呢，就告诉他知道呢，这个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巴比伦的鸦，所有的国都要付给，都要被付这个巴比伦的鸦，因为巴比伦要征服这些的列国，包括犹大国。然后呢，在这两章里面呢，27、28章呢，三番四次耶和华呢警告犹大人，你们要侍奉巴比伦，不要反抗，当你反抗呢，巴比伦就会灭城灭人。这个是27章第12节告诉你知道。但是呢，犹太人听不听耶利米先知的话呢？当然不会听，所以呢，他们不肯服侍巴比伦，不单止城被巴比伦毁，家破人亡，耶利米更加说会有刀剑、饥荒、瘟疫来刑罚他们不听话的这班人。而呢就引进了呢下面那段的经文呢，就是呢假先知的预言。当时呢有班的假先知，其中一位呢就叫做呢哈拿尼亚，他就说呢没事的，巴比伦呢是会来，我们都不需要怕他的，我们不需要呢去服侍巴比伦。假先知这样说，他说就算呢巴比伦将那些圣物带走了之后呢，两年之后呢都会带回来的了。这个是28章呢，那里所说的。这里因为时间，我们很快脆将这些章节告诉你们。但耶利米说，这里第三节，两年之内就算他拿了一些圣物，就会两年之后会拿回来。但耶利米怎么说呢？在27章的16节，不要听他们说这些假的预言，不会两年之后带回来，冇呢件事，呢啲预言系假嘅。假嘅先知咧，好似都系叫做耶和华嘅先知，因为佢都系奉耶和华嘅名啊，系咁样讲咗。但系佢哋有冇奉被耶和华所差遣咧？呢啲假先知嘅问题咧，系佢哋用神嘅名，好似系真理，好似系真嘢嚟去欺骗神嘅子民。这两章呢用了一个字来形容那些假先知，叫做假预言，或者呢新译本叫做虚假的预言呢。这个字呢其实是的意思呢，就是说在这四章里面呢，大概在这三个地方呢出现过。他们是奉耶和华的名，但是没有被耶和华所差遣。他们讲的的预言就说，不用怕巴比伦会来，但你不需要服侍他，就算巴比伦将那些圣物带走，两年之后会带回来。耶利米就说，这些是假的预言，骗人的预言，虚假的预言。那你说牧师跟我们今天有什么瓜葛呢？我们即是当时，这些是当时的，有假先知，那我们现在这里可能没有假先知，是吧？虽然新约圣经都 有提过，但是我们好像这里都没什么假先知，是不是？ 他们口口声声说用神的话用圣经来，但其实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这里都很多人都是讲圣经的，是不是？那不是假的，骗人的假真理有没有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在家庭里面？可能你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看这个卡通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呢都可能会发生在家里面。Calvin 好，个仔咧就问 ：Why does the sky turn red？ As the sunset， 即系话点解日头落嘅时候个太阳会咁红咧？咁我老豆点讲咧 ？That's all the oxygen in the atmosphere catching fire。佢就话太阳点解咁红咧？因为嗰啲氧气咧着火，所以咧。个太阳就红啦。个仔仲问 ：Where does the sun go when it sets？ 太阳喺边度落山呢？个老豆话 ：The sun set in the west in Arizona， actually near Flagstaff。太阳喺边度落山呢？佢就话喺西边啦，系咪？亚利松林，亚利桑那州。Flagstaff 系一个几有名嘅地方。个仔问 ：Oh， that's why the rocks there are so red。如果你去 Arizona， 我未去过，我就嚟会去。不过嗰啲石系好红，所以个仔话：哦，唔怪得嗰啲石咁红啦，系咪 ？Don't the people get burned up？ 即系如果太阳落咗亚利松那州嘅时候，嗰啲人咪会被太阳烧焦啦，系咪啊？No, the sun go out as it set. That's why it start at night. 个老豆点讲？太阳落山咧，佢就收档啦嘛。咁啊点？所以咁黑，咁啊咁啲人就唔会被烧伤咯。Doesn't the sun crash the whole state when it lands？ 个太阳咁大，如果落咗喺亚利桑那，之后成个亚利桑那之后冇晒啦。个老豆点讲？哈哈 ，Of course not.Holding a quarter up, see, the sun is just like the same size as the quarter. 即係如果你睇個太陽，你攞個 quarter， 個 quarter 咁細，去到嗰度落山冇乜問題啦，係咪 ？I thought I read that the sun was really big. 個仔話：我好似睇過話，睇書睇到話太陽好大嘅喎。個老豆點講咧 ？You can't believe everything you read. I'm afraid.唔好信你所读嘅嘢，尽信书不如无书系咪 ？So how does the sun rise in the east if it's landing in Arizona each night？ 个仔就问：如果亚利桑那落山，点解会喺东边上翻嚟咧？个老豆点讲咧 ？Well, time for bed， 我哋而家要去瞓觉。I hope someday I'm as smart as there is。我希望我一日咧好似我老豆咁聪明。Why? What did he tell you? 父亲所讲嘅好似系真理，但其实好错嘅。个仔听咗觉得系都几真的，但其实系个父亲喺度讲紧一啲嘢去骗去呃。不是有意，不过呢要去解释，但是对那个仔来讲是个真理，但是个父亲知道这些不是真的。我们可以了解个仔是可以接受，因为他以为这些是真的，是他老豆讲，在当时的犹太人一样，他们会接受这些假先知所说的东西，他觉得这些是真的， 是会应验的，入巴比伦是不会来的，就算他来了拿了圣物都会拿回来的。他们没有听到真的先知。其实类似的情况都可以在教会里面出现。有些教会 是以美国梦来代替圣经的异象和真理或者福音。 American Dream 成为了教会的异象，在讲述和推动教会增长的时候，他们不是讲福音遍传或者门徒造就，而是讲什么呢？ The bigger the church, the better。教会越多人越大越好，越合神的心意。我想告诉你，这个是 American Dream， 不是圣经里面所说。今天我们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现象，其实这个 Mega Church 的现象也是由美国去推翻去其他的地方的时候，是不是合乎圣经还是合乎 American Dream？没错，我们的教会有时会受惠这些 mega church Willow Creek。 我们教会小的时候有很多事是做不到的，只有能够大教会好像才大教会才，但是信徒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我们以为教会越大就越合乎圣经。但是圣经怎么说？我们要怎样去做一个教会，怎样去处理一个教会？我们是不是用 American Dream 来去处理教会，推动教会，由大教会也都引进一个另一个问题，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很多信徒有一个消费者的心态 consumer attitude。 我们受骗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来教会是要得到好处，如果没有好处呢，或者我需要得不到的时候呢，我就另找一个教会。这个是 consumer 心态，是吗？如果你今天 去到 target 的时候去买那个东西，但是 Walmart 便宜一点，你会怎样？我没理由这么蠢的嘛，是不是？ target 买那块东西19.99， Walmart 18.99，没理由给多一元 给他的嘛。我需要得不到满足，所以我去 Walmart买那个18.99。但我想告诉你 target， 如果你用 target 加，你有 5% off。 我们 consumer 是这样的嘛，是不是？便宜的我就去，对我好的，对我有利益的我就去。我们做在来到教会有时候都好像受骗，就是说撒旦用这个社会的风气倾向来去叫我们沉醉，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在教会里面成为了一个 consumer。 consumer 有什么心态？第一，方便我的呢，满足到我的呢，我就去；不方便呢，不满足到我的呢，我去找第二家。第二样东西，我来这里是给人服侍的，不是要服侍人。即好像你去餐馆，你坐下的时候就会有企台走过来，今天我们的 menu 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真假先知斗法，好不好？抵不抵食呢？不抵食就换个第二个餐牌。没人服侍吗？拜拜。不要叫我在这里服侍人，不要叫我在这里服侍教会，我来这里是要被服侍的。不要叫我呢最后一个人生离开的地方应该关灯，应该有人关的，不是我关。我是最后一个人离开教会的门呢，不是我关的，是其他人去关的。我是要来到被服侍的，不是被人服侍，是要服侍人。第三件事呢，要物有所值，物有所值。我金钱奉献呢 是在乎这个教会，我在这个教会得到多少的服侍，多少的服务，同时这些服务的质素好不好。这个是 consumer 的心态。我来到这个教会，我的金钱奉献是视乎这里的服务好不好，这个服务的质素好不好。我们是活在真理里面，还是我们活在好像真理的美国梦，或者消费者的心态？我们的心态被圣经的真理来纠正，免得我们被假先知的话来骗取我们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不是活在真理，是活在自己偏执的谎话里面。我们以为 OK， 我们以为没事，但其实那个不是真理，是你自己操出来的谎话。求主帮助我们。我要停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时间到。真假先知，真假的真理，其实我们没得选，我们一是就活在真理里面，如果不是，我们就活在自己所编造的谎言里面，撒旦为你编造的谎言里面，世界为你编造的谎言。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回到圣经。我希望你不是听到我在批评Mega Church 或者批评你们，而是我们要带回我们教会每一位信徒回到真理里，活在真理里。我们低头来祈祷。